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I guess I have to accept it. I was never the one. Yeah, it was so good. I thought I fell into someone else's dream. Yeah, but I let it be mine. Thought you let it be yours. Not nothing's ever what it seems. I thought I felt it all around.Now we're trying there on the ground. Why was it there for me, but not for you, Jerry? Jerry, because it's been so long. Now I'm sitting here, and you're so far gone. I'm staring down at the page.I looked up at the TV, but it's just an empty screen. When we were together, I thought it was ecstasy. Oh, I can tell the sun's still shining, but the shadows are all I can see. 11:054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1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来自艾罗史密斯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告诉我 Tell Me》。 嗯，从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哈、啊，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啊，看到了郑州的暴雨。从昨天晚上到此时此刻，我相信中国的人民都在心系着河南，关注着这场洪水，突如其来的洪水哈，这整个一天都在看着和关注着，被感动着。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男左女右节目呢也在聊天室中破例啊，大家今天晚上呢就不要再聊本来的话题啊，我们是聊这个星期三啊，好吃的星期三夜，我们会聊这个二福面，因为今天很多人其实是有点吃不下去饭的， 包括、 就是、真的 对包括小孩子，包括我家的孩子啊， 对，就是河南的暴雨已经让我们的同胞有25名已经离开了，所以真的心情很沉重。 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一起在节目中，在音乐里，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福。就是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会拧在一起，给我们强大的力量去支撑我们渡过难关。所以一起祈福河南能够早日渡过难关。我下面带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真的每一次哈，就是一想到和一看到这些画面，就是一下子就会感受到这首歌带给我曾经的一些力量，在此刻又在心中涌动着。这首歌的名字叫《手牵手》，你还记得吗？但今年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2021年几位你熟悉的歌手他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里录制而成的。 笑着脸有些疲惫，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绿洲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 手牵手，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不能忘了给点爱，来点饭，需要多点智慧，害怕了，伤透了，人就容易放弃，所以 需要你再多一点的想象力，我都在听，想着我们期待电影美丽的结局，喜极而泣，拍个我会爱你，就像我在爱自己，你记得起，隐藏坚固的在意，特别被动的大哭泣， 散发一点光和热，就看到笑容。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爱永远在你的左右。 不要再恐惧，绝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 这一切将会度过， 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彩虹。 朋友。 手牵手，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这首歌我们最初在听它的时候是在2003年，当时是非典， 03年非典， 对，然后台湾歌手陶喆几个人他们共同创作的这首歌。然后今年呢，毕竟还是有疫情，所以在疫情的期间呢，林俊杰又召集了歌手共同翻唱了这首《手牵手》。 是，人在危难的时候需要团结起来，需要手牵手的力量。 嗯， 这也是在咱们片花中我也曾经写到过的一句话。 对，这是来自王力宏和陶喆，还有陈振川填词，然后由王力宏和陶喆编曲啊，他们共同演唱的《手牵手》。从昨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手机上看到了，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啊！这个雨势之大，突如其来，然后暴雨中，交警、环卫、电力、通信、供水、市政，所有的人员都在奋力的在抗洪抢险，还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一整天我们看到了视频当中传达的人与人之间和我们中国人之间那种友爱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感动。 是，尤其我也看到从这个地铁坑道中男士让女士和孩子先行那一些画面，还有这个市民在这个危难的时候自助自救那些画面我都看到了。嗯，非常的怎么说呢，在危难之际呢还有一份鼓舞人心跟感染人心的这种力量啊！ 希望这场暴雨能够快点结束，然后希望所有遇难的朋友、失联的朋友都能够尽快的找到，然后大家都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 是， 但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传递一些信息啊，就尤其在当地，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他们的亲人还有朋友，现在是处在失联状态， 需要我们这样的平台来帮助他们。 对，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啊。这个，当老天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啊，当上天给我们制造了这些灾难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挺身而出的人，更需要所有人用爱来筑成这个一堵墙，来阻挡他的这个洪水啊。 对，现在我特别高兴的就是在危难前面我们的那个共同认知是非常统一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统一一致的，这个是特别令人欣慰的。 要不说这是中国人的力量， 是 洪水中的中国力量，大家不要慌，然后齐心合力，肩并肩，手牵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今天晚上男左女右一起祈福，愿雨停，愿平安， 愿心更能走进你。来自卡朋特 Close to you。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Da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愿心与心的接近就如同卡朋特唱的 Close to you、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抵挡一切困难艰险、愿一切平安，愿一切回归自然。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常常会把我拉回到初中时候，就是我刚刚听卡朋特乐队的那个时候。不知道原来音乐的世界里，原来外国的音乐里，还有这样的东西， 就很唯美是吧，很美妙是吧。 对，那个时候就不像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他们有互联网对吧，他们有更多了解外面的途径、像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90年，就是90后的朋友还没有出生，90年，就我永远记得是我好朋友的姐姐有一个卡带，就是卡朋特的卡带，放到了录音机里，当 Yesterday Once More 就是那首歌， 我就炸了， 基本就是那首歌把所有人拿下、 对，就天哪，我觉得真的不夸张的说就像被点了穴一样， 对， 怎么会这个音乐真的就会把人的那个灵魂啊，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其实这首歌在全球范围内是共同的得到了一致的就认可跟好评，不然他不会说拿到东方来也如此受欢迎，然后在西方获得这个格莱美奖、 还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不管有多少新的音乐，有多少可能是你的个人曲目的排行榜前几名的歌曲，但是当卡朋特的很多作品一旦跟他放在同一个环境中的时候，你发现你更容易被这个音乐所吸到。 是，然后加上卡朋特兄妹妹妹的这个非常磁石的嗓音，我不能说是磁性的嗓音，是那种又磁性又坚实的，就非常平实的嗓音，就立刻把人能抓住。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内心里很躁动啊，或者说被周遭的一些事情，也许是互联网带给你的很多浮躁的东西，开始变得内心焦虑的时候，我觉得音乐的温润，还有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还是这么有爱，我们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还是那么的给人以正能量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被感染。 对呀、 同时你也开始变成了一个愿意把这份爱传达出去，你变成了一个有光的人了。 自从这个其实从2003年开始第一次大家就没有面对过这个事，一直到咱们2020年，一直到今年，就咱们已经就是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高度的这个，真的是面对灾难的时候咱们国家高度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支点都是非常支撑点都非常坚实的，这点就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所有人的应激，所有人的这个那个认知都是非常非常高度统一， 真的风雨面前一起扛、 对， 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呀。原来你以为只是就是说刚出来说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怎么怎么样，你没有多少触动，你说这只是一个办法，这可能就是人类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一个办法，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说常态跟国策的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咱们人类群体就是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非常非常必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都是一个国民之本，就是这样的国策。 对，我今天其实从昨天晚上下了节目回到家，就是开始在手机上真的是河南的暴雨刷屏，然后牵动着我们的心，然后今天早晨看到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他们逆向而行，然后紧急救援、累了十几个小时之后躺在那里，然后那个脚和手都已经泡的就像核桃纹一样， 是， 哦，我真的 得不到干燥的地势嘛，得不到干燥的环境。每个人都是，哪怕再小，像我这样也揪心，因为我在群里边有一个群里边就有三四个河南的朋友，就是搁到个人这个点观点上，就是我今天一天都在就是发这个微信，就在群里问候所有的河南的朋友，问他们这个家乡，他们老家那边的人是否无恙，是否怎么样，就一直就如果他们晚回一些消息，我都还真是在心里有些担心，就是一天如果都没回消息的这些朋友，我就认为，哎呦，我可能得私信他了，就是这种感觉。 在险情面前，在紧要关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伸出援手，这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啊！我相信今天有许多的中国人都心系河南，然后眼泪是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和有力量真的直接帮助到他们，但我相信我们的祝福，还有我们能够，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哈，就是今天有多少人就是很想捐款，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看到有捐款的途径的时候，我就会献上我的一点力量，就仿佛我已经把一个救生圈放到那里一样。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多少人为了他就此长眠，却不能闭上双眼，那是谁登上高高山顶，让传说继续流传，一段段一步步越来越近，却咫尺天涯，一天天一年年一遍又一遍，什么都没变，你以为这究竟是个传说，相信的人并不多，你可见过雪山洁白巍峨，却闪耀金色的诱惑，聪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还有你熟悉的人，在山坡在悬崖在山顶誓言，沉睡着古老的谜语。 来自李健演唱的《一念一生》，非常永远能够有治愈感的声音哈，很抚慰人心。时间到了晚上的9:27，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9:00到11:00直播的《男左女右》，星期三的晚上也是二伏的晚上。 嗯， 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到《男左女右》聊天室，和我们把你可能在此刻想说的话、想祝福的内容，都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互动一下。好了，现在我们转身吧，一起到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6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1号星期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是二伏。 吃面条了吗？ 吃了，而且这两天你也知道，我从第一周一就开始冒进，然后算错日子一直吃，然后昨天其实为了顺当也吃来着，今天当然了必须吃，所以呢中午跟晚上也都吃来着。 对，进入二伏天呢，就意味着夏天啊，这个热度啊、湿度啊都将更加的强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天啊注重这个饮食的清淡啊，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呐、啊，方方面面哈、啊、都保重啊、注意调整好情绪。 是，幸亏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面条种类非常繁多，要不然三天要吃同一种卤、同一种酱的面，那是真是受不了的。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觉得面条它首先从口感上啊，从这个制作者 他在厨房的这个辛苦度来说， 那是 相当于相当跟大型的这个餐食比起来呢，还是简单易行一些哈。 对， 所以也是很多人餐桌上是必备的。还有就是面条的寓意，它也是长长久久， 顺顺利利。 对，顺顺利利。我们在这里呢，也真的祈福河南早日度过难关。今天晚上叶谦就不讲冷笑话， 是今天晚上我不会讲冷笑话， 我会读暖文章， 我会给大家多放歌曲。当然了，你们要是点够20万的话，我可能还会给大家弹一段吉他，弹一段优美的安静的吉他。Imogen Hip 刚才给大家唱的这首非常非常安静的歌曲，堪称我其实我在某一年我特别特别喜欢用它来做反复播放的催眠曲。它这个歌的名字就叫来这里孩子 Come here boy， 就是像一个母亲召唤他的孩子来到自己的怀里，要睡觉觉了，这种感觉，哎呦，特别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温暖。所以我有一年还是两年，我基本上一回家他是固定的，我就拿他最后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拿他来回来去的播。 在这个时段播这首歌还真的有一种大家应该早一点入睡哈， 是 就是是辛苦了一天啊。还有就是很多事情当你觉得没有什么解决的，起码在这个晚上，如果你越想越苦恼，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的时候，其实睡一觉，给自己一个等老天给你一个好结果的明天， 是 也许是一个办法。 无论是公共问题还是个人问题，你比如说你的失忆、失业、失恋，你如果现在还在苦思冥想，那 说的很简单一点，就是你就往窄了走了，就是你眼前的东西，你心里的东西都是窄的，你无法找到更宽面的去解决它的更好的办法，所以你越想越窄，越行事越窄的话，你的眼里只有这些，你失去了这个人，你失去了你的恋人或者怎么样，他不理你了，或者他离你远去，你满眼就是他，你的世界全都是他。你现在尤其是在黑天的时候听男左女右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我们其实就要劝慰你的，千万不要把心思就给看窄了，千万不要眼里只有他。虽然有一首歌叫我的眼里只有你， 这不是我们常说的 是 格局窄了、啊、 对，格局一窄，心思一窄，肯定不利于、哎、那你真的像韩立和我说的，还不如直接赶紧睡觉。 等一个晴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把微信状态现在它的图标当中有一个全新的等天晴。就是以前不是有什么听音乐呀、喝咖啡呀、还有什么工作呀、还有什么发呆呀，就类似的。然后他现在又推出了一个状态叫等天晴，我觉得这里面也蕴含着所有中国人民一起希望河南天晴了。 对， 快点晴啊，不要再下雨了。 我正在找这个我的状态。好，在这里等天晴， 你看到了？ 我就然后就这样，好，直接给设置成等天晴。 对，他 然后还真是，他直接跟我提醒我说，你的一个朋友也在等天晴，那没别人，就是你。 对， 就是你。 你会看到哪些朋友跟你刚好是同步这个状态？ 是。 其实虽然这都是生活里的一些小细节的东西，但是如果刚好你在听歌的那一瞬间，你发现也有人在听歌，你一点过去。哦，原来这段时间他在听音乐，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会把你这段时间特别关心的事情，还有你今天特别特别在意的事情，都会通过这个状态。这有点像我们最初的时候在 QQ、MSN 上，对吧？ 对， 都会有一个什么表情啊之类的，是吧？状态， 对，状态表情。 就是我们相信心中你所想的一切善念的东西啊，它都会慢慢的实现。 对， 对，它一定会有一种力量的，让我们相信吧，一起都换成等天晴。 善行善念，久久在心中想着，自然会成为真正的眼前的一片彩虹，一片现实。来自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asy Rider。 Tell me, where am I? Easy rider's gone. Tell me, where am I? Easy rider's gone.Riders and women always ended wrong. Easy rider, da da.Just a poor boy, he had nowhere else to go. Now there's gonna be a time when a woman don't need no man.Gonna be a time when a woman don't need no man. So hush your mouth, man. Stop raising sin.And I set my suitcase down. Said I went down to the depot. and I set my suitcase down. You know the blues overtook me, and the tears come rolling down. Must be out of town. The man that I love must be out of town. He left me this morning with his face in a permanent frown. The train I ride, you don't burn no coal at all. Train that I ride, it don't burn no coal at all. And the coal that my baby's burning, everybody, everybody, oh, did the cannon fall.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asy Rider， Easy Rider， 嗯，真的属于营造气氛的高手、 而且一唱就是这种布鲁斯歌曲，就一唱就是从静 到热烈啊，一唱就六分钟七分钟， 对，就刚好你可以在这个期间也许你的思绪就可以沉下来， 对， 就你那些暴躁的内心里很动荡不安的东西， 嗯， 其实可以在他的这种一字一句的行进当中哈、变得柔软了一些。 是人的那个静与动啊，是需要互相配合的，并不是劝大家就是一味的懒惰下去啊。但是有很多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劝年轻人，我就感觉自己有老的那个感觉了。就是年轻人需要放空自己，需要发呆，真的需要你就是睡下去，或者是躺平。啊，然后呢，然后感觉好多了，再起来接着奋斗啊！我为了让你们接着奋斗，所以让你们有的时候要放空自己，躺平一下，然后你蓄力，然后起来接着去，可以更好的去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我的想跟年轻人们说的事儿。 这个问题呢，稍后在第30段的暖文章当中， 你也 有篇文章，哎，刚好呢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有感觉啊，人生的某些阶段里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面对的姿态呢以及这个强度啊，其实你自己是可控的， 是 并不完全是 我真的是无可奈何的。来回忆，一起回忆这首老歌，一起分享《搁浅》。 却无法掩埋迁就，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的线，不惜你给的温柔，不再在意旁的寂寞，叫我给不计承诺，怎么会怎么会，你惊艳了我，我怎能永远独自对白，得到我给你的伤。 杰伦，搁浅，这首歌也是有一定的年纪了哈。 嗯， 但是我老说在晚上听歌，就像是翻开了一个抽屉，一下子找到了当年写过的一篇小作文。哎，你会忍不住的想去把它读完。一来呢是要感受一下那个时候自己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又是如何有那么多的情绪和情感把它留了下来。 哎，当时的情感和你现在在听它在读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肯定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晚上，把这首歌和大家分享呢，也是要明白生活的节奏哈，要明白生活里自己的这个能承受的和不能承受的。 是，但生活是美好的，就像你小时候在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探究所有的那个过程，都是特别，现在想起来都是特别新奇的。保持那份新奇感，在以后你们的生活中如果能保持这个新奇感是最好最好的，那就能使生活一直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充实。 晚上9:57，我们转个身，第30段听阮文章，这里是南左女友。

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与你分享今天晚上带给各位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人生不是计时赛，别急，慢慢来。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却依旧闪烁，路上的行人也依然匆忙，有人刚下班去赶最后一趟回家的地铁，也有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能在一个城市站稳脚跟，很多人早出晚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忙碌碌，忙到忘了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顿早饭，没好好陪过家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灰心丧气的时光，可能是为之努力了很久的梦想却迟迟没有实现，又或者是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坚持了很久，忽然之间却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以前我们总喜欢把不开心渲染得惊天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再也没有肆意流露情绪的理由，于是每一个不快乐的时刻，我们悄悄躲起来独自消化。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许是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听着听着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或许是把自己困在一个角落，不断地与负面情绪拉扯，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又或者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场，把所有的痛苦都融进了酒里。有时候会希望在那些灰暗无光的时刻，能有那么一个人，他不需要说很多安慰或鼓励的话，只要安安静静地陪着自己就好，在他面前无需故作优雅，也不必伪装坚强，可以不顾形象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也可以和他倾诉这一路走来的所有心酸。听过一句话说，一个无声的拥抱对于一颗不快乐的心来说胜过千言万语。一生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如果觉得累，那就不要把步子迈得那么大，也不要在意别人走了多远，按自己的节奏来，在工作之余去享受一下生活，比如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观一场日出日落，在傍晚散散步，陪陪家人，或者只是于庭院静坐，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就当给身心放一个假，充一次电，等蓄满能量再轻装上阵，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当你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愿有人紧握你的手，陪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你心里很苦，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愿有人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不再孤独。生活很难，但熬过了低谷，一切都会好起来。人生不是计时赛，

怎么了？你对这首歌的感觉？ 不是，我对我自己 I N 和 I N G 的发音准确度还是不是很有信心。虽然我知道 你是北京 人，我是北京人，这也应该叫鲸鱼的鲸，但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习，因为我从小在南方家庭长大嘛，对 I N 和 I N G 还是弄得一团糟，最后。 但是你学习精神真的够用了。 是是。 你们见过一个四十几了七了的人？ 是。 他下了节目之后还是要听各种讲座， 嗯，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是下了班之后是很想立刻转换一下， 嗯， 就给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一个就是让自己放松的， 这个刚好是转换。我而且你转换你得用你感兴趣的东西转换，如果你说你听这个，老实说啊，有的我不怕得罪老师，有的老师的课我听不下去，我会换一章节，我听那个好玩一点的，就是说他吊起我情绪的那个老师讲课，如果专业性很强的但是很枯燥的，我只能是专门配备时间去，因为那不是给我调节，就像你说的下了班以后调节一下情绪，我拿这个感兴趣的讲座来调节情绪。 对，刚刚呢是一位47岁的老学生哈， 对， 他现在在听课的时候可能会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了，就不像是我们过往的时光里，其实你还没有有判断能力的时候， 是 你还是应该尊重啊每一位 讲师 能够对给你提供知识啊帮助你学习的人。像叶谦他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已经是为了让自己真正的掌握一门技能， 对 对吧？ 对，你得学会呀，你不能就是应付这个应付考试应付那个，这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 case， 不是应付一个简单 case 这样这么简单。 活到老学到老， 是是。 但同时今天晚上这篇短文章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我觉得还是给你减压的东西啊，就是人生它不是计时赛，对吧？ 对， 你不要那个总是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啊还有你的这个状态啊太紧绷了， 没错 啊，因为你一紧绷你容易忙中出错， 对 对吧？ 今天主要就是我跟韩立，我虽然没讲冷笑话，但是跟韩立一可以适当的放松平躺，然后是为了你蓄力以后更加的冲击，有冲击力。二，眼光不要窄，思维不要窄，你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到了很窄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还是躺平睡觉睡觉。 但这个躺平可不是现在我们说的， 这不是那种 对，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 OK 了啊，岁月静好了， no no， 不是， 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 是要让你回血格的那种躺平，是要让你蓄力的。 Not a melody before the song is sung. You and I both know you're no ordinary angel. Riding on a highway, you're no ordinary angel. 每个人都有最平凡的生活，最平凡的事件，最平凡的他周围的人。而 Athlete 乐队唱的这首歌《最平凡的天使》，也是你最平凡的爱人。其实他在你眼里边再怎么平凡，他也是天使。这样的位置就摆对了，其实就是摆对了啊。平凡搁在前面，那是每个人应该就是应该接受的，有的啊，因为大家都基本上都是平凡的人，不会说一出生然后或者是一生就每个人都可能做到自己顶点，都是非常的伟人之类的，不会，是基本上不会达到。但是呢，你要学会他在你眼里是一个伟人，他在你眼里是一个天使。 就是每个人的善，每个人的好，其实都可以被别人感知得到的。 对， 也许你觉得自己默默无闻，但是在所有你发光发热的那个点的时候，其实在对方的眼中，在别人的心中，你就是天使。 对， 而我们也正是因为在这个有爱的国度，有这么多的天使，平凡的天使，在每一次遇到危难的时候，都是他们冲在最前面。 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想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这首歌呢，其实它讲的是在恋爱当中，在感情的世界里，有的人不告而别， 就真的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 对，这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 对，翻唱应该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旋律 啊，对， 22:28了，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转身了，在第四时段当中，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夜里为大家准备的很舒缓的哈， 是 能够让你的身心啊、变得放松一点的音乐。当然，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我们还是心系着河南啊， 对， 也一起祈福，这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愿天下苍生都能国泰民安， 嗯， 哎，免灾免难。 我们掌声，第四时段见吧。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2:3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在二伏夜的晚上啊、收听男左女右第四时段，也是今天晚上男左女右陪伴你的第26分钟， 是 就最后的26分钟时光。 最后26分钟时光啊，明天我们还见呢。 对 对， 今天呢，此时此刻哈，我们定格是在二伏。我们老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本来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是要聊好吃的东西，但是因为河南的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哈，让我们都心系那里，真的没有心思说今天还吃聊这些怎么说呢，平常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了哈。 对， 因为此刻真的我们都是为那里的人们在担心着，同时也祈福着，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同时在聊天室当中呢，小伙伴们也是一起在发表了各自哈内心里的声音。 是 雨辰说，祈福河南，中国人民是坚强的民族，有困难我们一起扛，加油河南。 对， 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在这里呢都表达了内心里哈一份祝福。我们也愿大家虽然不能够具体的去做些什么，但是一定在内心里啊，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同时也是献上微薄之力哈。 是，There will There Will Come a Day， 来自 Incognito 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你可以叫做总会有那一天，哎，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I'm lost in a daydream. A place where every child could be. Running wild, running free. It feels so natural. Could it be possible for this to be? Oh, make a wish on. 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呢？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握在手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漫漫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里，怎么我会哭了呢？在你幻想的边缘，我消失了吗？白天伪装，晚上卸下，疲倦的信仰藏在哪？轻轻放开你的手，慢慢长又哭了呢。 隐姓埋名乐队配搭陈绮贞， 是、 啊、这是男左女右十四年中啊很频繁出现的曲目配搭。 对， 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家。 家，那个陈绮贞陈老师一直就是没有无甚新歌来面试，但是呢、嗯、他的以前的老歌真的每一首都 耐听、 对，很耐听，怎么放都不过时。 对，而且就属于那种你放空的时候听也好，或者是你若有所思的时候听也好，它好像都会传达出某些你想要的东西来。 对，弄得我这边 Incognito 疲于应战，自己找出很多很多 Incognito 的歌来跟陈老师搭戏。好，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来自 Massive Attack 全面进攻乐队。这首歌是他们就是最最特殊的最最有韵味的一首歌，所以我把它挑出来，叫做 Dear's Job。 牵挂，有谁爱却不得。 幸福，听者有份。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这首歌你感受到了什么，那就是为你而送上的什么。 对，一定要幸福啊。 还有此刻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一定要祝福平安。此时此刻平安二字对于全中国的人来说都心系着河南啊，希望这一场洪水带来的灾难能够快一点退去。 嗯，就是希望天下都恢复太平，恢复日常的生活，嗯，然后消灾免难， 天亮以后能有好的消息。 是，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的。22:53，我们要带出今天晚上叶谦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了。 是， 谢谢在聊天室中的小伙伴们，他们也是觉得在今天晚上哈，就这样安安静静的起伏，好好的听完音乐以后睡一觉，明天在各自的岗位中好好的工作， 是， 啊，贡献我们的力量， 嗯，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聊天室今天晚上的点赞定格在17万， 是， 啊，所以你也不用那个， 我一点没担心，我一点没担心。明天如果大家兴致高的话，咱们在周四，嗯，一起来乡情小弹唱，乡情小游戏。今天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深紫乐队 Deep Purple， 他来翻唱 Beatles 的一首 Let It Be， 发生了的就让它发生吧。 Let It Be， 晚安。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When the broken 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Let it be.